第十四章，接受过去的痛苦和不幸，不要尝试去忘记它，选择正面迎击它。如果你想忘记某个人，你越想忘记它，你就越会想起它。因为提醒自己要忘记它之前，你必须又要再一次地记起它。忘记就是记得，因为你一定要记得你想要忘记的事。当你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忘记某件事或某个人的时候，你想要忘记他的形象反而会不断地一直出现，那个念头不但不会消失，反而会加倍地增长。有一日，有一条村就来了一个茅山道士，他只要在地下拿起把沙放入个普通的饭碗里面，眯埋眼念十分钟的咒语，沙就会变成黄金的了。于是乎，村民就发晒狂咁请求道士传授他们这一套炼金之术。估唔到个道士好爽快咁就答应咗佢哋。佢话只要喺念咒语嘅时候唔可以谂到黄金，十分钟之后普通嘅沙就会变成黄金沙噶啦。跟住个道士咧就 money money home 咁将个咒语教咗俾啲村民，并提醒佢哋千祈唔可以谂到黄金先至有效噶。于是乎啲村民咧就好开心咁念住咒语。但是个头脑越不想想到黄金，就越是会一直想着黄金。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半分钟。不信啊，你现在试下念住阿弥陀佛，在一分钟之内绝对不可以想到黄金。你试下看，你一定没办法成功的。所以千祈不要尝试忘记痛苦，接受它并正面迎击它。它只不过是一个念头来的，念头只是一个想法，他并没有能力伤害你。就好像我好想变成李嘉诚，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个想法，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念头或想法马上真的变成李嘉诚嘛。人生就像一朵美丽的玫瑰，在美丽的花瓣下面带着很多很尖的刺，那些刺就像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一样，永远都有你没有办法忍受的部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玫瑰人生了。何不放开心，享受一下光明的一面。譬如说有人觉得父母或者伴侣很暗沉，每日不停好像乌蝇那样在这里嬲到你头都晕晒。但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在这里，这些平时暗你的人反而会变为你最思念的人。凡事都有正反两面，好好地运用智慧，找出事情光明的一面，你的人生就会成为一朵不带刺的幸福玫瑰。人千祈不要给生命本身的过程带烦恼给你。什么意思？譬如说情人会变心，事情会变卦，健康会变坏，昨日还生勾勾的人今日忽然间去了。其实这些种种的过程就是生命。如果我们没办法接受生命中的得失，生命就会变成了一种挣扎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自在随缘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享受生命中各种不同的阶段。懂得不带得失心去享受人生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接受过去所有的不幸，如果你现在还有能力抱怨，还有唉声叹气的时间和精力，不要忘记这些全部都是依然沐浴在幸福中的人才可以做到的事。活在当下，正面迎击过去的不幸，享受人生本来就应该承受的压力，你才能够真正地看到自己的幸福。